我们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又是9月，新兵出征，老兵退伍，近年来大学生逐渐成为了我国军队应征的主体。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北京市征集男兵人数中，有82.7%的新兵是大学生士兵。与此同时，国家和北京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入伍。有志青年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大学生入伍，投身军营，淬炼成钢，书写青春。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投身军营，书写青春，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关注，同时可以在上面留言。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师范专业招生将实行提前批录取，高校教师可以多点教学取酬；本市2022年冰雪特色校将达到200所，近2年14万学生上冰上雪；调查显示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持续走低，10岁前触网比例超过7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市委市政府10号上午发布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到加大对市属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切实提高生源质量，改革师范招生的招生方式，师范专业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或采取入校后二次选拔方式，择优选拔，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潜质，有志于长期从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进入师范专业。同时意见要求合理确定市属高校高层次人才相对统一的绩效工资标准，不受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所需资金由市级财政予以保障。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教师经所在单位批准，可以开展多点教学并取得报酬。北京市中小学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征集启动仪式10号在前门小学举行。据了解，未来本市将建设200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和200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目前市教委正在与市财政研究制定办法，加大对校园冰雪运动发展经费的支持力度。近年来，北京各学校因地制宜开设冰雪运动课程， 其中雪上项目8万多人，冰上项目5万多人。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2017至201810号发布。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未成年人首次触网年龄持续走低，10岁以前触网比例超过 70%。未成年人获取新闻信息的途径和方式正在全面更新，微信超过电视成为未成年人第一新闻获取渠道。值得一提的是，在互联网运用上，父母与孩子两代人之间的互动影响明显。随着更年轻一代成为父母，父母和孩子在互联网运用方面形成了较为良性的互动局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欢迎大家呢来参与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又是九月，新兵出征，老兵退伍，近年来大学生逐渐成为了我国军队应征的主体。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北京市征集男兵人数中，有 82.7% 的新兵是大学生士兵。与此同时，国家和北京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入伍。有志青年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大学生入伍，投身军营，淬炼成钢，书写青春。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呢来共话啊投身军营书写青春的故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工作部武装部教师赵勋老师。您好。 你好。 赵两位同学。 大家好，我是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级本科生，退伍后是2015级本科生，在读大四，然后之前自愿申请到边远地区服役，在西藏服役两年， 而且你还获得过这个戍边卫国金质纪念章。 嗯，对的， 是吧？谢兆武，你好。 我现在是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大三，是原服役于中部战区3218部队。 你是一个坦克兵是吧？ 对。 那么先来了解一下，两位同学李尚蒙和谢兆武，当时为什么要参军啊？是有什么样的情节吗？ 啊，我是李尚蒙，我是念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偏文科的一个孩子，特别喜欢的就是历史，了解到就是中印边境有一条麦克马洪线，是目前我国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中国陆上边界唯一没有解决的地方，就是在我服役的那个区域，所以从上大学开始，我就特别想能够去西藏去看一看。到大学之后，然后就有这个机缘巧合，然后了解到赵老师这边做的征兵宣传，参加征兵报名，成为了那个西藏陆军的一名特战队员。 谢兆武啊，是这个坦克兵， 驻地在保定，但是我们每年要出去驻训，去过内蒙古、山西确山，在荷兰待了小半年。 当初你是怎么想着要去这个当兵的呢？ 就是我外公是，就是当年就是我的老部队，他入朝作战，然后回来就是退伍回来，在我们老家，就从小就听他讲故事， 嗯， 家里也有好些亲戚是当兵的，就从小有这个家庭的这个 熏陶。 对。 那么作为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管啊，学生征兵工作赵勋老师，同学入伍的情况。应该您是最了解的。 之前国家征兵呢是在冬季征兵，一般呢是12月份的时候出征。从2013年起，国家把征兵工作从冬季征兵改为了夏秋季征兵。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鼓励更多的大学生能参军入伍，因为改到9月份的话，正好是一个学年新的开始，不耽误他离开和回来上学。那么也就是从2013年起，等于说大学生征兵这个人数啊，逐年的增长。以我们学校来举例子吧，2012年是3个，2013年是6个，2014年是13个，2015年就是27个， 基本上都是成倍的在增长。 对，然后这几年呢就稳定在20人左右。那对于我们一个财经类院校，尤其女生比较多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的。 李尚蒙去的是这个西藏哈、啊嗯，旅游的时候都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何况你要在那里待上两年甚至更多，因为你是超期服役了哈。 对， 刚到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体会？ 还是兴奋大于其他的一些心情，因为自身也特别想去，而且感觉圆了自己的梦想，就是一直就是觉得我去守卫国家。守着边境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能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国家的国旗稳稳地立在那个位置、嗯、是感觉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一个事情，但是确实这个海拔高了之后会累的就是抬不起头、嗯、呼吸确实会比较吃力、嗯、因为运动量大的话耗氧确实会非常的急剧增加、嗯、新兵时间就不像咱们在地方上比较自由，我今天想吃点什么、 嗯、 不想吃点什么、 嗯， 特别有意思是你不想吃但是你必须吃、 嗯、 因为要保证你的能量摄入、 嗯、 否则会就是运动量过大训练量过大、嗯、会有昏倒的这种都有出现，这种 我们都说爱吃这个带糖心的鸡蛋，想煮成那样的还需要功夫， 初中还是高中课本就讲过，当时没有那么深刻理解，就是气压高差这个水的沸点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在海拔最高的时候大概是5400多米5470，然后那个位置如果不用高压锅的话基本上米饭鸡蛋这些都是熟不了的， 嗯， 煮鸡蛋的话个个都保证是糖心儿。 像你这么大个儿在西藏那个地方生活，而且还要保证营养，同时你还要保证训练比赛什么的，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对，会急剧的瘦，我走的时候大概是160斤， 嗯， 3个月结束就是129、131、 嗯、 这个样子。 嗯，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等等哈，都会给男孩子一种在别处得不到的一种历练，是吧，赵老师？ 嗯，对的， 嗯， 因为我在我这儿这几年啊，经历的这样的士兵特别多嘛， 嗯、 然后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说，他们回来之后啊，这个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有的刚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什么啊，他都会回答是，老师、 嗯、 是没问题。 嗯， 然后敲门的时候又跟我说报到啊，这样的在军队的这个习惯。改不过来、 嗯嗯、 但是呢反映出一个问题，他们的执行力特别强、 嗯、 咱们回来的同学我不管跟他说什么或有什么任务，他们从来不会跟我找借口啊，谈条件、 嗯、 基本上都是好我去试试、 嗯、 我去做、 嗯、 啊，基本上是这样的。 69月新兵出征老兵退伍，近年来大学生逐渐成为了我国军队应征的主体。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北京市征集男兵人数中，有82.7%的新兵是大学生士兵。与此同时，国家和北京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入伍。有志青年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大学生入伍，投身军营，淬炼成钢，书写青春。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投身军营书写青春，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工作部武装部教师，多年负责学校征兵工作的赵轩老师，以及呢两位退役大学生士兵，一位呢是李尚蒙，另外一位呢是谢兆武。谢兆武啊，早上很早就起床了，在这个军营推开门之后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就是换了一个生活节奏，叫我们叠被子 豆腐块。 新兵3个月，有2个月班长说我被子叠得像坦克， 当坦克。后来你当了坦克兵， 回来真的是退伍不褪色、 嗯、 这个不管是被子还是内务甚至是早起的习惯，这个还一直在坚持。 嗯， 我觉得这个特别难能可贵的。 跟谢兆武一块儿这个入伍的，其实在您的班上应该还有 其实说来真的挺巧合的、 嗯、 因为我们那年大概男兵走了27个，然后呢我们班上有2个，但是要知道我们班上男生一共可能是 七个 男生里有2个当兵、 嗯、 另外的一个同学呢更是机缘巧合、 嗯、 当时他的确是我眼中的这个问题学生哈、啊 嗯、 就是第一学期可能是大学生活不适应，然后挂科很多甚至不去考试、 嗯、 就在我特别愁的时候，一次晚自习找他谈话，我说你看看这个要么你去入伍试试，你感兴趣吗，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嗯， 然后他真的 跟家里人说了，而且家里人特别特别支持，也了解到这个政策很好， 嗯， 所以去了部队啊、表现也不错，他特别棒的在部队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也正是因为入伍的这段经历，让他整个的人生路线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嗯、军营的这个历练让他有了成长。很多同学呢也看到了目前国家给予的这些保障大学生入伍的优惠政策， 入伍的在校大学生可以保留学籍，新生可以保留入学资格到退伍后的两年，考研的初试总分可以加十分，在毕业的时候北京市每年都会拿出一定数量公务员呀、事业单位啊、企事业这样的岗位，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啊、非京户籍的这样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可以解决北京的户口。 那我问问李尚蒙，在部队当中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成长。 家国情怀会特别浓厚，因为2017年我们去参就是有中印对峙这个事件的时候，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去前线执行任务，当时真的是最美逆行。我戴开帽拍过一张照片，就是我们整个车队只有军车的车队是一直往边境方向挺着，然后左侧全是敌方的车队在下来，而这种逆行的感觉真的是就是天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种感觉，就我一定要去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我的人民去做一些事情，感觉自己的担当和身上责任感会变得特别强。包括回来之后就一些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学院给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安排就会执行的特别到位， 嗯， 然后包括现在到实习公司、实习单位也是，责任意识和担当这个意识，包括一些工作的这个落实的这个效率会特别高。 参加过国际性的军事比赛，应该是相当的艰苦。 单单的为这个比赛是准备了近4个月的时间，全是超负荷的训练，因为这个当时我们那个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里边有一句话让我们自己感觉到害怕的，就是本次社训科目有多项超出我军特种兵训练大纲要求。当时是我从野战部队到特种部队的第一年去经历这个，然后我连特种部队的正规训练也没有接受多久，然后就说会有超过特种部队训练的这个部分，然后要去训练。确实像25公里这种负重越野，每天基本上要跑2到3个来回，然后俯卧撑确实像电影上看到那样，就500个、1000个的这样做，就是在你肌肉这个紧张程度下，会给你安排其他的，就比如说上肢这个力量练完，让你练下肢的，就是上肢是在下肢力量锻炼的这个途中去休息一下上肢，不会让你就是人有这个较长时间的休息，一定要是一直磨练你的这个意志，要坚持，坚持着做下去。 现在是不是遇到任何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对，真的，现在当时回来的时候开玩笑就说，真的是处死无大祸。 作为一名坦克兵，谢兆武，你的收获是什么？ 首先是就拥有了一个军人的意志品质。我也在野战部队服役，确实比较苦。第一年的5月份，早上洗脸的时候，手上的老茧就是把脸就划破了。虽然说从小父母也不是说多么溺爱我，就那会儿就感觉确实有点心疼自己。我们老坦克兵就是有一个传统，就是当你入伍的时候，你们几个人配成一个车主，就是就相当于一个车，然后这几个人就一直在一块儿，只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这几个人就是需要一个默契去就融入这一个车里头， 车人合一，嗯， 就需要3个人去协同的。 他们也退伍了吧？ 嗯，他们还继续， 还继续哈，但是那份战友情依然还会在。 对，确实、嗯、你很难想象退伍的时候几个大老爷们抱在一起 哭，这应该是会成为一生的朋友。 必须是一生的朋友。 说到这个战友之间的情感啊，李尚蒙超期服役回来的， 对， 当时你们正在共生死。 像特种部队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从一些影视作品里边也会了解到，我们经常喊的4个字就是同生共死。每一个组里边的这些特战队员 手心手背在一起，然后我们出去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就有一个传统是我们只拿现金，如果有人牺牲了或者出意外了，他的钱是由剩下几个人拿着，但是他的家要剩下几个人一直照顾下去，有一份这样的情怀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2017年去参加中印边日对峙这个事件的时候，因为无限期推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正常的是8月25号到9月3号左右，就是大家都陆陆续续的退伍，然后我一直到9月中旬还没有动静，就没有消息，一直到9月底说的是大学生士兵可以选择返校复学了，就是我们可以走了。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不舍的，因为你不知道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的战友还在上面，大家一起说好同生共死，但是就感觉自己扭头先走的那种。但是班长们也特别舍不得我，包括我的战友们，还有我带的新兵，有第一年就跟我一起到特战队的，他们会给你拿路费，然后就是身上仅有那些东西都交给你，说你一定要回去好好读书，不要给我们丢人。因为有些士兵他的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他们感觉就是有一个大学生战友特别光荣，特别高兴那种，对， 可以弥补他们自己的遗憾。 对，平常也可以跟他们讲一些就是他们之前没有了解到的一些知识啊，历史上的一些小故事，因为我特别喜欢历史嘛。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走的时候坐在车上，然后大家整齐的站在两边，因为我们没有楼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住帐篷，然后也没有什么好的，甚至连个广播放送型的音乐都没有，就大家在那敬着礼，然后就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就是老兵一路走好，然后大家就开始一声一声就喊得特别整齐，看到车上和车下人都在掉眼泪，但是真的是车一晃而过，你使劲回头也就是定不住他们的脸，特别不舍得，就想和他们一起再并肩去战斗。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说投身军营书写青春这个话题。听到两位同学他们在部队的切身感受，我想大家呢都会一样的感动。大学生入伍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个人的成长，对于祖国的国防建设，到底他们承担了什么？赵老师， 从那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我真的觉得啊，咱们也知道咱们的强军梦也是咱们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十九大呢，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也明确提出咱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啊，世界一流军队必不可少的当然有一流的装备和一流的士兵。我们在武器装备中这几年在飞速发展，那么我想我们也需要高素质的兵员做保证。大学生士兵入伍呢，我觉得对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实现强军梦中国梦，这首先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个呢，从学生自身发展方面来讲啊，第一个有一颗为国报国的雄心，第二个就是你要把你这个报国的梦想跟你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规划发展协调起来。最终的这个愿景呢，就是希望咱们更多优秀的同学选择从军，然后从军的同学在部队里变得更优秀，把这个为国去奉献和咱们学生自己的成长相结合起来。 当兵呢，可以让一个青涩的男孩迅速的成长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那么塑造品格、锻炼意志，也会为他们的人生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也送给那些有梦想去当兵的大学生，送给每一个勇于拼搏的人。